伤好开始，莫搁怨。

人得依旧赶路，怎么说也不能有耽误。穿梭了云间以后，飞越了太平洋后，你在哪里？前一些后又要往哪飞？太平洋，你在哪里？

后台也宇宙，记得当初你侬我侬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尽管狂风平地起，美人如玉剑如虹，啊情深深雨蒙蒙，世界只在你眼中，情在回肠荡起酒，啊情深深。

我的命中命中，与未来的东西我越不渴望，一次再重演这么烦嚣城中，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，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，仍静候着你说我别再有神，什么我都有预感，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小花哥，啊耶耶耶耶，三

改了笑脸，你寂寞的心有谁还能够体会？是不是春花秋月无情，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？ 心碎，爱与被爱同样受。 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万千里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。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合府庆新岁，喜喜盈盈，齐贺你多福音，壮健强健。又祝你今年庆获龙星，朝晚多多欢笑，享受前程。愿夫妇恩爱，体贴入微，成日有吉星照，百事无忌。共亲友相见，说话投机，充满新春气息，欢唱扬眉。财神多，财神多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万千已正路。财神多，财神多，好走快两步。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财神多，财神多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万千已正路。财神多，财神多。 和所有烟侣百步并头，难忘各位工友百步成就，大家冇争斗，快乐无忧，听只歌轻松下，靠强恨仇。 财神多，财神多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万千已正路。财神多，财神多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万千已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国爱心健康大使、青年歌手胡爱莲。新的一年2017年到了，爱莲呢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生活美满、平安如意、身体健康、恭喜发财、心